早膳之后，卧室房门紧闭，薛远脱去衣衫躺在床上，顾元白给他背上的伤口涂着药膏，心疼。 好好的背上也留了疤了。 薛远也心疼，扭着脖子回头看了一眼。 是啊。 顾元白涂好背部，拍了他一下。薛远转过身，顾元白沾了些药，开始涂起薛远腰腹上那道深深的疤痕。床头定着的毡风铎随着床上的动静不时发出悦耳响动。等浓稠的药味散开之后，顾元白正要起身，手腕却被猛地一握，整个人栽倒在薛远的怀里。顿时汗味药味混成一团而来，顾元白表情微微扭曲。 做什么？ 薛远结结实实地怀抱住了圣上，手臂用力，这么大的人跟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。 白爷，薛二都娶妻了。 顾元白皮笑肉不笑。 怎么，你也想娶妻？ 说什么呢？ 薛远谴责地看了他一眼，手轻拍了怀里人几下，突然灵机一动，笑眯眯地道： 我可否将你娶回家？ 哟，薛妃放弃母仪天下的心愿了？ 圣上可是打算让我更进一步了？ 顾元白瞧着他眼底的星光，忽的心底一软，拽着薛远的双手放在胸前，探头埋在了薛远的脖梗之中。 你还想进到哪里？你已经是唯一一人了。 薛远没出声，顾元白有些奇怪，他正要抬头去瞧瞧薛远，腿间突然感到有硬物戳住，表情顿时变得似笑非笑，看着薛远的眼神又像揶揄，又像是藏着钩子。薛远坦荡极了，就这么抱着人享受早上的悠闲时光。 圣上，你瞧瞧，一夜不见，咱们兄弟俩都想死你了。 顾元白朝他一笑，手底却毫不留情，一个用力，薛远的一声嚎叫就响到了院子里。 啊！ 胡闹过了一个上午，午膳被一样样送到了荷花池旁。时间差不多的时候，薛远瞧了瞧窗外的日头，牵着顾元白慢慢在飘雪中走向凉亭。厚重的狐裘和宽大的袖袍遮挡住两个人十指相扣的双手，圣上周围的侍从们面不改色，像是浑然没有发现。顾元白自身体慢慢好转之后，更加在意健康一事，但偶尔几次也会小酌怡情，配上火锅和薛远对酌了几杯小酒。如今被称呼红灯果子的番茄已经传遍大江南北，小小的红灯果子样貌漂亮，颜色艳丽，味道却是一等一的好。南北两方的百姓还给它叫了不同的名字，京城的百姓们跟着黄浦城的叫法称呼其为红灯果子。前有炕床火锅作为铺垫，后方的红灯果子这名字一出，便迅速引起文人骚客们所接受。他们以前想赞美炕床火锅，都得一言难尽地承受圣上这接地气的起名方式，如今红灯果子一现世，登时欢欣鼓舞，泪流满面，感动于终于有一个能写得出来的寻常名字了。顾元白也多多少少知道这些文人的想法，皱眉抽搐了数次，随他们去。这些人真跟后世那些矜持含蓄的粉丝一样，顾元白做个什么事，他们都要假模假样地站在客观的角度分析评判一番，最后再暗暗地倒向大恒皇帝，用精炼的语言、卓越的文采去抒发对顾元白的崇敬和支持。就算是嫌弃皇帝起的这些土气的名字，也只是表面嫌弃，暗中炫耀自豪。看呢，咱们皇上多么爱民如此，将这些好物推至天下，甚至为了让百姓们接纳这好东西，就起了最为平凡的名字。名字美吗？不美。但是这都是皇上对百姓的一片爱护啊。顾元白看着番茄锅就想起这件事，他忍不住摇了摇头，夹了块肉放进薛远的碗里。 多吃一点。 薛远立马把肉塞进嘴里，笑眯眯地看着他张大嘴。顾元白又给他夹了一块肉。只有两个人的空间，他们也自由自在地仿若寻常人家的夫妻。午膳足足用了半个时辰，两壶温酒用得干干净净。 顾元白有些微醺，最后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薛远抱在怀中，厚重的衣袍一件叠着一件，热气弥漫。顾元白枕在薛远的胸膛上，鼻尖都是酒味儿，他也有些困倦，手指都舒适地垂在半空。薛远梳理着他的发丝，低声说着： 薛二定下了一家姑娘，待到开春，府里应当都系满红绸带了。 啊，他也该结亲了。定的是哪家姑娘？ 礼部王侍郎家的庶女。 哦， 对方的身份倒是有些低了。薛二虽是被他哥打得残疾，但至少也是薛老将军家的二儿子，兄长薛远更是朝中命官，备受皇帝爱重，受封二等博远侯，为签书枢密院事。薛二水涨船高，配个四品官员的嫡女也是寻常才是。 王大人家的庶女性子坚毅，手段了得，正好能支住薛二。 罢了，你心中有数就好。起来，陪我去萧石散步。